自己来到切近茫然不知。这个人呢用手一指和尚，和尚你好大的胆，可把宗恒吓坏了。宗恒这正想事，荒山野谷的来一个人在亭子里自己都不知道了。阿弥陀佛，顺声音扭头一瞧啊，亭子底下站着个老头，老头个不高，哎，也就是五尺多高，不足六尺，穿着呢就是麻衣麻裤，那个土麻布，底下呢就是一双便鞋还塌了着。老头呢花白胡子花白头发，看这岁数也得六十来岁吧。和尚赶紧站起来了，阿弥陀佛。和尚心里话说，坏了，这一老者说我好大的胆子，甭问这亭子是人家的，没经过人家允许我就在人家亭子上面坐着，人家不乐意了。和尚呢口宣佛号，这官司赢不了，怎么呢？先赔礼道歉。老头一说你好大胆子，你问老头啊，我怎么了？我好大胆子，不急。朱德寿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厚的，他老检讨自己，先入为主，他认为他占了人家亭子了，他先给老头赔礼道歉。阿弥陀佛，这一老者，老施主，是贫僧我的不对了。就这一句话把老头弄乐了。嗯，你怎么不对了？不是您说我好大胆子吗？啊，是啊，是我说你好大胆子。这个亭子一定是您家的，这亭子是你们家的，不是您的，您干嘛说我好大胆子？我是说和尚你一个人就敢跟这儿坐着吗？和尚一听乐了，我跟着坐会儿怕什么的？哈，我跟您说，这不算什么，我云游天下，嚯嚯嚯嚯嚯，我还云游天下了。看和尚岁数不大，口气可不小，你都去过哪儿啊？和尚一琢磨，哎，真要细说我也没到过哪儿。哎呀，我这话大了，是，我也没去过多少地方，这话都让你说了，又说云游天下，又说没到过哪儿。和尚，你别是个假和尚吧？宗恒一听，这是心病啊。你说我是假和尚吧，我是真正出家；你说我是真和尚吧，我这个云游天下是不想当和尚，我是憋着跟人习武，脸一红，弥陀佛，我是真和尚。真和尚啊，说说你在哪儿出家呀？法号是什么呀？这个老师是谁呀？你说得上来我听听啊。有没有度牒呀？来到我们此处是要干什么呀？像这个呢，宗恒多余理他。哎，你问不着啊，你审得着我吗？宗恒呢也是爱说话，又看是个老头，您请上亭子来，您要问呢，我把我的身世跟您说说。我出家时间不长，我的法号叫宗恒。 哦， 宗恒，你是宗字辈的啊？宗字辈哪有你这岁数呢？怎么也得我这岁数啊。哎，宗恒一听，行，他知道。你别看他这个俗家的老头，他会知道我们佛门中事啊。我那师哥宗正可不也得六十来岁吗？啊，我跟您说，我岁数小，我辈儿大，皆因为是我这师哥带拉的。你等等等等等，我说呀，宗字辈岁数大，谁说宗字辈的辈儿大了？也不见得他岁数大辈儿就大呀。你说这老头多古怪。不是，我那师哥带拉我，他是宗字辈的。谁呀？宗正。哦，宗正。他没事带拉你干嘛？你这么点岁数。他我落难金雀寺， 行了，你踏踏实实从头说吧。哎，您要乐意听我跟您多说两句。和尚就把自己让四季分吴文玉给骗了这个事情跟这老头这么一说，老头一听啊，该呀，混呐，没事非习武干什么呀，练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处，还是你的师哥对了，宗正对，可是你不听话呀，这不又跑出来了吗？像你刚才提的这什么姓吴的这个小子，那江湖世上这样的坏人有的是啊，你满不懂，那你能不挨坑吗？放着老师在家的闲饭不吃，非跑得出来，负的什么果呀？哎呀，你是大明朝的后裔啊？啊，不错，我是大明朝的后裔。哦，那你这打算上哪儿啊？我打算云游啊，走遍天下，无论如何得找一个剑客，我跟他习武啊。谁是剑客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老人家，我也问了好多人了，练武的我见了不少了，谁也不敢说自己是剑客侠客。你都问的什么人呢？我就住庙里头问那些和尚，也有把式场子，我上把式场子问去，上把式场子问去，有剑客教把式的吗？戳场子教把式，侠客干这个没有啊？你问的这人不对呀、啊。哦，有门儿。那我要问您，您准知道。嘿，行啊，合着你这俩眼不白长，你会瞧出我老人家来了。哎，你问我，得嘞，您请上座。不客气。老头往亭子上这么一排，合着双掌合十，规规矩矩，给老头行个礼。弥陀佛，老施主，我问问您。您知道不知道人间的剑客是哪位，在哪儿居住，有什么脾气，什么秉性，爱好什么，能不能够收我为徒啊？您要知道，您指点迷津告诉我，我谢谢您。嗯，老头一听问对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建州该管地面。对喽，要到建州，你跟别人打听不知道，跟我打听，你算打听着了。哎，收你还正合适。这个，离这儿不远啊，有个龙王庙。龙王庙里头有个老和尚，这个法号啊，上明下净，叫明净禅师。明净禅师是人间的剑客，武学天下第一了。哦，你瞧，一问就问出来了，龙王庙有个明镜禅师，还武学天下第一，问这么些人也不敢说天下第一，这老头知道。哎，我怎么听我师哥宗正说，我们这师傅就是明字儿的呀，那我这宗字儿要拜他还很合适啊。哎，老人家您此言不虚吧，你这能跟你说瞎话吗？龙王庙远吗？干嘛呀？您这会儿有功夫吗？没事。那您领着我去一趟，给我引荐引荐这位明镜禅师行吗？我要能得列名强，我一定多谢您呢。谢不谢的不要紧，我一个在家的，你一个出家的，你怎么谢和我呀？谈不到，我是好管闲事。就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说对了，问对人了。我跟明镜，我们俩人不错。哦，那正好啊，您领我去呀，多难去呀。那要现在没事，咱现在就去呀。你还脾气挺急，这我着急，我访了好长时间了。走，可把宗恒给喜欢坏了。和尚一瞧，你这不该着吗？我这访剑客访出来了，龙王庙明镜禅师，这老头还认识，跟他朋友，领着我去到那儿拜不拜师的先搁一边，我先瞧瞧人间剑客什么样啊。您头了走吧，走。这个 我上回上当就这么上的，我怎么不长记性啊？那四季分吴文玉也说认得见个，给我领到庙里去了，拿熏香把我熏趴下了，把我身上钱都给抢了。这老头儿比也是绷个手吧，也是憋着拐我呢吧。哎呀，不能了吧，这么大岁数还干这个。再说了，我让四季分骗的时候我是个少爷，我有钱呢，而且我这个黄白之物都落在他眼中，现在呢我就这身僧袍啊，我是化缘啊，靠着挂单活着，敢说身无分文呢、啊、他骗我什么呀？就冲他这岁数和我这惨样，他不至于蒙我了。哎，跟你走到哪儿，大不了白跑一趟，我宁可信其有，走吧。老头头了走，宗恒的后边跟着。老头走道慢呢、啊、宗恒快，他年轻啊。老头头了倒背手走，踏了这鞋。您琢磨琢磨，沿着河床子走，这河床子都是碎石头，深一脚浅一脚，高一脚矮一脚。老头呢就算腿脚利索，那走得也很慢。宗恒就纳着气儿，因为宗恒不认道啊，就在后边跟着他。就这么着走出啊五里来地，说现代话呀，得走一钟头。这五里来地走出来了，老头啊一抬头，呦，就他这一呦，宗恒吓一跳，站住了。就看老头一回头，恶狠狠拿俩眼一瞪合着，你怎么回事？这句话突如其来啊。宗恒，我怎么回事？我知我怎么回事。老人家您怎么着了？道路走错了啊，走反了，走反了。我说你这和尚可真够可气的，都走五里多路了，我这么大年纪走这五里路不易呀，已然把方向走反了。和尚心里有点不乐意，你是当地人，我是外地人，你领路道走反了赖你自己呀，你应当回头说，哟，和尚坏了，我这岁数大一糊涂把道给走反了，你得跟我赔不是？怎么这老头瞪着俩眼说我不对，我哪不对呀、啊？不，哦，老施主，您将道路走错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领的呀，你在后边紧催我呀。和尚说：“我多次催您了。”啊，不不不，应当怎么走啊？废话，这又不是十字路口，就这么一条道，顺着河走过来的。这边不对，往那边走啊。哦，往那边走。一定是往那边走，怎么着？哦，你那意思我糊涂了是怎么着？没有没有，您只要能把我领到龙王庙，能见着明镜禅师，怎么着都行。老人家，咱往回走吧，往回走吧，往回走吧。这哪儿的话儿，哪儿的事情？走这么半天白走，亏了我这腰腿还行。每天呢，我都溜溜，这要平常不溜啊，来回这么一走，我就把我累趴下了。走得快着呀，宗恒心了，我快走你跟得上吗？您还走了走得了，我跟着您得了。呵，这就没有的事情。老头吹胡子瞪眼还挺生气，宗恒的一闪身他过去了，倒背手踢了他了，踢了他了，顺着河床子往回走，来时走一小时，回家也得走一钟头啊。又走回亭子来了，来到亭子这儿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好家伙，受了受不了。宗恒一瞧，在旁边站着瞅着他，老头歇半天，捶腰捶腿，走吧。哎，一下台阶往那边走，您回来，往那边走又走反了，刚才咱就那么走的，您不是往这边走吗？ 对对对对对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说得对，说得对。走走走走走，啊，有记性啊，你这人。啊，你看看，对，应该往这边走。从恒心里话说，这老头你领我转悠吧，我看你把我领哪儿去。往这边走，这回不错，走出二里地去。老头正往前走，一抬头，哟，转回头来，拿眼一瞪宗恒，宗恒没等他骂街，弥陀佛，又走反了，混账，方才走反了，这回还能走反了吗？再往前走，出了谷口就到了。我说那头进来的，我也没瞧见呢，哪有龙王庙啊？怎么出了谷口就到了呢？那这回您怎么又站住了？我忘了一件事儿。你知道刚才我上亭子那儿干嘛去了？您不是遛弯吗？不是，我是拉屎去了。非得在亭子那儿吗？对了，和尚你不知道，除了亭子那儿我不去。那刚才呢？刚才瞧见你一捣乱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那边走五里地，走回来这就十里地，这边又走二里地，来回这么一溜啊，把我这乱七八糟东西真都溜下来了。我要走动走动，我现在呀这肚子里也不好受。您这儿方便方便不行吗？不成，我挪了地儿拉不出来。哦，那您那意思，好在走得不远，才二里地。和尚，我回去我得回亭子那儿拉完屎，咱再接着走，要不然呢就拉裤了。哎呀，那行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好，咱们回去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老头转回来，二里多地，哎，这个没走多远，又回亭子这儿了。老头在亭子上头蹲着。他在亭子下头，他这猛然间一回头一扫一看，哟呵，可气，怎么呢？老头没脱裤子，连裤腰带都没解，穿着裤子就往那一蹲，拿俩眼瞧着他。和尚一转脸，跟老头脸对脸了。老施主，您不脱裤子怎么就蹲那儿拉呢？老头一听，对呀。哎，和尚你不知道，其实啊我是有蹲着的瘾，我好蹲着，好蹲着跟人聊天儿。您可不知道，我有站着的瘾。咱俩什么毛病？您好蹲着，我好站着。老施主您别是戏弄我，我戏弄你干什么呀？呵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上亭子上亭子。上亭子干嘛？把我搀起来了，蹲功夫大了，站不起来了。哎，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。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。